天氣年代，主持張鳳平。 2022年1月21号的朝早，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噶。嗱，今朝咧我哋都会同大家继续跟进住疫情嘅发展啊，就包括系葵涌村日葵楼有16个人初步或者系确诊咗个案啦。嗱，呢个稍后就同大家跟进啦。不过咧都有另外一个要同大家跟进咗先嘅，咁就系、是、就是、教育局宣布咧会系由下个最迟咧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有呢個嘅停售面授課嘅安排嘅，咁啊究竟即係仲有啦，就係個疫苗氣泡啦，2月24號咧就會係開始去做啦。咁啊，大家有冇一啲嘅意見咧？你有冇小朋友可能咧即係翻學啊？你哋點睇咧？或者疫苗氣泡，你係咪都係業界可能都會有意見想發表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分享一下噶。咁至於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就已經有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喺度啦。早晨啊，蔡若蓮。 早晨 ，你好啊！头先咧都讲到咧，就有呢个停面授课嘅安排啦。咁有啲专家咧，我见到佢哋嘅讲法都话啊，好似停得太迟。咁其实系之前可能去谂嘅时候，有啲咩嘅考虑啦？点解而家先停课嘅？ 系咁咧，其实我哋一直咧都系密切留意住个疫情嘅发展情况啦。咁亦都即系主要咧系考虑平衡同学嗰个学习需要同埋嗰个疫情嘅风险。咁所以咧，每一次呢、這、一个即系都系要考虑综合考虑好多嘅因素去评估风险。咁就系先至作呢、這个即系其实个决定都系非常之艰难嘅。咁、所以咧喺今次嚟讲咧，我哋考虑嘅原因咧就系几个啦。第一就系个疫情咧。確實咧係越嚟越嚴峻啦。咁我哋見到有一啲源頭不明嘅確診個案喺，亦都喺社區有一啲隱形傳播鏈。咁我哋第二咧，我哋都睇到咧學校有一啲即係同學咧係確診嘅情況。咁或者係有啲師生都需要接受強制嘅檢測啊，或者係去檢疫。咁第三咧，我哋考慮到咧個而家呢兩即係呢個變種嘅病毒株，亦都嗰個傳播力係非常。所以咧，我哋喺即系先头咧，我哋就由于小学、幼稚园咧比较年纪细咧，我哋早就决定佢哋系停止面授啦。咁中学咧因为相对咧就系、比较成熟啲，同埋佢哋都系有即系嗰个疫苗嘅保护。相對係即係呢一個選擇，咁所以咧，我哋就喺中學呢一個決定咧，就係由下個星期一開始。咁所以呢個咧，就主要係我哋喺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個考慮嘅因素嚟嘅。 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啦，就聽到副局長講到就話喺中學入邊咧都有一啲嘅師生咧，可能係需要檢疫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見到佢哋係直情已經確診添嘅，譬如好似就喺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咁啦。咁雖然冇接觸，但一齊考試嘅同學仔確診啦，監考嘅老師咧都係確診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度都有30多个師生要去檢疫啦。頭先話而家全港嘅中學咧，下個最遲下個星期一開始就要停售面授課。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咧，有冇覺得可能早前咧低估咗 Omicron 個傳播嘅力度同埋速度啊？ 其實咧，我哋就每一次嘅決定咧，我哋都係即係同專家嗰、那個即係保持緊密嘅聯繫溝通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咧，我哋係亦都要係睇客觀嗰個情況。而事實上咧喺即係呢一次嗰個決定咧，我哋都即係同校長之間嘅溝通咧，我哋都覺得係合適嘅，即係話因為而家考慮到其實呢兩年咧嗰、那個疫情影響底下咧，同學嗰個學習咧都不時受到影響，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如果係唔係真係話咁大風險咧，我哋都希望盡量咧係保持到同學正常嗰個學習生活嘅。 嚟緊咧，譬如中六嘅學生啦，佢哋嗰個嘅學習生活咧都無可避免要被打破啦，即係可能有啲影響啦。咁你就話係要喺一個採取嚴謹嘅防疫情況底下咧，佢哋最多可以翻半週嘅。其實有冇可能建議翻學校點樣先算係即係夠嚴謹嘅防疫措施咧？ 係嗱，譬如咧，即係每日出入。 校園之前啊量體温啦，即係呢個入校園量體温啊，呢、這個結手啊，另外咧就話嗰、那個座位嘅距離要係適當嘅，即係按專家嗰個意見盡量保持距離啦。學校嘅空氣啊，校園嘅清潔衛生啊，不時要即係保持呢個校園嗰個衛生情況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學校裏邊唔好除口罩嘅活動啦，等等呢啲，盡量即係話嗰個人數太多嘅活動就分散喺唔同嘅課室啊地方咁樣啦。 嗯哼。嗯，點樣先至為之可能係人數太多嘅活動咧？因為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到咧，就話而家監考嘅話都仲未仲未揾到點解啦，就係咪好接觸嘅都一樣係確診。咁其實呢一個係咪即係可能譬如喺個座位個間隔個距離上面啦，又或者喺一個班房入邊嗰度究竟有幾多人啊？呢啲可能都要再嚴謹啲限制咧。 是啦，而家其实我哋嗰个大原则我哋一路都系密切留意住呢专家佢哋嗰个意见嘅。因为譬如今日袁教授佢都会去即系啲学校嗰度去睇个情况啦，或者系有啲专家都会经常都会去睇我哋而家学校各种嘅即系防疫嘅措施情况。咁所以呢我哋都会听专家嗰个意见呢，就话除咗头先我提嗰啲之外呢，如果佢哋有啲新嘅建议，我哋都尽量呢系去支援学校，让佢哋系去改善。即是说进一步去加强个保护。咁所以就话你话人数多与少呢，譬如平时一个课室可能坐30人。咁而家呢可能譬如话减半或者甚至乎呢系小组10人以下咁样，即係如果环境许可。咁因为全校停即係得返中六班嘅时候呢，嗰啲课室啊相对系会比较多。咁如果嗰个教学活动安排系可以即係小组进行嘅，就尽量小组咁样囉。 嗯哼，因为呢个都牵涉到啦，可能学校系真系处理嘅时候会点样啦。咁我哋又另外问一下，其实有一啲学生呢，即可能佢哋未必系有家长，即係如果课系面授课嘅话，未必系屋企有家长照顾㗎嘛。咁呢啲学生有冇同学校嗰边讨论可以点样处理呀？ 係啦，如果即係话真系屋企呢即係冇人照顾呀，或者系佢確实需要系即係返学校等老师或者系学校帮手安排照顾呢，咁呢个呢我哋而家虽然系停止面授呢，学校都系会保持开放俾有需要嘅同学系返去嘅。 嗯哼，呢度就可能评估唔到緊有几多同学仔㗎喎，即係会唔会都可能要求学校啦，譬如好似啲唔同嘅食肆呀或者处所咁样呢，因为始终都系入咗个课室入面啦，有冇啲换气量嘅要求喺呢度要俾学校跟翻啊？ 系嗱，基本上咧，其实如果有留意咧，我哋啲课室咧嗰个设计咧都好一大排窗嘅，同埋咧就系嗰啲连埋个课室门咧，即系都系即系嗰个气流咧都基本上都系通嘅。咁所以咧就主要系加强嗰个校园嘅清洁卫生啦，同埋即系唔好俾太多个学生聚集一齐。咁好似头先讲啦，如果啲同学翻去即系有真系实际有需要系翻去安排照顾嘅话咧，学校亦都系会根据呢啲原则去安排嗰个环境俾啲同学嘅。 嗯，咁都可能留意一下今日咧，就系袁国勇教授咧个去再巡视之后睇下个状况系点样啦。因为佢早前咧都有讲过话，譬如咧系讲到啲换气量嘅要求咧，其实对食肆嘅要求咧都系适用于喺学校嗰方面嘅。咁如果我哋即系一路咁样过落去咧，就可以系严谨地去安排嘅话，有冇话农历年之后啊，无论系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啦，个复课嗰个期望会系点样咧？即系可能衡量嘅时候有冇啲标准，大家可以去跟下睇下。 是咁呢，就其实我哋即係都係正如头先讲啦，一定要睇疫情个发展嘅情况啦，因为而家每一日呢都个情况都唔同。咁另外呢就係话专家嗰个意见都重要嘅，即係话包括分嗰啲嘅变种病毒株嘅传播力啊等等，呢啲我哋都要考虑。咁另外就当然有好多其他嘅因素要諗啦，即係个复课嘅安排，譬如学校嗰个环境啦，学生嘅年龄啦，或者係健康嘅风险等等呢啲咧，咁我哋亦都会同即系学校或者系一啲校长团体啊，保持紧密嘅联络，就睇综合各种嘅因素去考虑嘅。咁详情咧，我哋其实会喺大概咧月底咧就会公布，即系话睇农历年之后嗰个复课嘅情况系点样。 嗯哼，可能会唔会调翻转咧？今次又要复课嘅时候咧，都系中学生有机会系复课先咧？ 嗯。 正如我頭先講啦，即係同學嗰個年齡啦，或者即係佢哋嗰個自理能力啦，同埋嗰個平衡佢學習而家嗰個學習階段嗰個需要啊、迫切性啊呢啲咧，我哋都係會考慮嘅因素。 嗯，好，我哋又转讲讲下疫苗气泡啊。咁其实咧，而家我见啊，之前都有啲数字讲啊，就究竟学校入边可能几多嘅童工已经系打咗第一针嘅新冠疫苗啦。咁而家有冇啲最新嘅数字？其实评估个学校入边有几多嘅教职员已经系打咗第一剂噶？ 系，我哋直接到一月咧，我哋其实已经有95%嘅即系教职员咧，已经系打咗第一剂噶啦。 嗯哼，咁如果要去做啦，譬如而家讲紧咧就系2月24日开始啊吓，咁就喺学校入边做呢个疫苗气泡嘅安排咧，就系所有嘅教职员啦，同埋到访学校嘅人咧，其实都系要先打咗第一剂嘅新冠疫苗嘅。咁而家呢一个安排，系同唔同学校去沟通嘅时候，佢哋可能遇到嘅最大困难喺边度啊？反映翻。 其實而家咧都尚未開始啦，咁但係咧，我諗對於學校嚟講咧，如果我哋能夠係比較清晰同埋嗰個即係好嚴肅咁樣去做呢件事咧，對學校要執行落實嘅時候咧，係相對咧係比較係即係容易嘅。如果你話啊好多彈性啊，好多嘅各種唔同嘅方法咧，反而學校要執行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困難啲。 嗯哼，但係譬如到訪者嗰啲咧個安排咧，我見有啲家長都會講到就話啊，其實佢自己未必有打到針嘅。咁佢去譬如學校度交收啲嘢俾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咁呢啲嘅狀況點樣處理？有冇同學校溝通啊？ 係嗱，成件事咧，其實我哋就係想保護同學嗰、那個即係健康啦，同埋咧就讓校園嘅環境盡量減少呢個傳播呢、這個病毒嘅風險。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咧，即係大家全都係理解。所以我哋所有即係喺呢個疫苗氣泡嘅安排底下咧，係嗰、那個學校係包括在內嘅。咁唔俾即係啲冇打疫苗嘅即係人士咧進入校園咧，主要即係就係基於保護同學嗰個原因。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家長係能夠了解諒解。 咁如果頭先我哋講到話咧，一啲老師啊，佢哋真係冇打針嘅話，咁佢哋就理論上唔可以翻工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咁樣嘅狀況嘅話，會唔會有啲建議俾學校？咁係咪教網課啊，抑或是可能要去到解僱呢一步咧？ 係嗱，咁我哋就好清楚嘅，其實所有唔符合呢一個疫苗氣泡嘅要求嘅人咧，係唔可以進入校園。咁而如果係教職員嘅話咧，就佢翻即係入唔到校園，即係履行唔到佢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就係作為一個無理缺勤嘅一個咁樣嘅性質嘅。咁學校咧，即係如果你話啊，咁我翻唔到學校，我請假得唔得咧？我哋都好清楚講咧，係唔可以用呢，即係因為咁嘅情況係批出呢個員工假期嘅，學校係冇責任做呢樣嘢。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佢又夾硬要翻學校，咁啊點咧？咁可能就會係變成咧係未經許可進入校園咧，係會接受，即係會有可能要接受紀律處分或者係一啲嘅法律後果咁樣。 咁、譬如講到譬如有咗 BB 懷孕嘅呢啲員工啦，而家我見到個安排就話係按個別情況獲得學校豁免嘅，即係咁學校方面其實你又建議佢哋點樣去判斷係唔係應該豁免咧？即係個責任就擺咗落去學校嗰度喎。 是嗱，豁免咧其實就好清楚嘅，就唔係由學校判斷，即係有醫生紙或者係佢實，即係譬如話懷孕啊呢啲咧係有醫生紙噶嘛，有醫生證明噶嘛，咁所以咧有呢啲證明嘅人士咧就會獲得豁免嘅。咁但係咧獲得豁免就唔等於咩都唔使做嘅，其實就要做三日咧就要進行一次嘅測試，同埋咧係用呢一個嘅採集鼻腔咽喉合併拭子嘅方式嘅，就唔可以自己係做呢個深喉唾液呢一種嘅測試方法。 嗯哼，之前咧中學生佢哋可以係接種疫苗咧，咁我哋就見到啦。咁而家5至11歲嘅小朋友咧，今日開始其實都可以接種科興噶啦。咁之後會唔會可能都要求，譬如小學有70%嘅接種率咁樣，就可以申請去全面係全日咁樣去復課噶嘛？ 係嗱，咁咧就我頭先講啦，我哋都係即係話，其實接種疫苗咧，我哋就唔係強迫學生，我哋係鼓勵啲同學，即係話亦都係希望咧，即係為咗即係為咗同學自己自身嘅保護自己啦，同時亦都即係希望大家一齊咧合力保護校園嗰個嘅即係健康嘅環境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即係嗰個接種疫苗咧，我哋主要咧就係通過鼓勵嘅性質。咁就冇话限住咧，即系话即系同嗰个复课挂钩。但系咧，我哋都想提咧，其实呢一个都系即系有冇接种疫苗咧，都系同嗰个传播风险高低咧，其实都有关系。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哋尽量都系鼓励同学啦、家长啦、老师啦，全部去接种。 嗯，好啊，多谢晒你蔡若莲，唔该晒。啱啱同咧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倾过噶，咁大家即系对于家长啦，有冇话对于佢讲嘅内容有啲乜嘢嘅担忧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谂法啊、意见啊，或做得好嘅地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噶。咁头先佢就讲到咧，就话都系要平衡各方嘅唔同嘅讲法啦，同埋专家意见咧，先决定系而家去会采用一个嘅停售面授课嘅安排。咁至于喺农历年假之后有冇机会复课咧？咁呢个咧就要再视乎个疫情发展啦。咁同埋咧就系中六嘅学生咧都要采取一啲严谨啲嘅疫情嘅防疫嘅措施。咁大家点睇咧？打嚟1872311。咁喺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兆雄同我哋倾倾啊。早晨，邱校长。 系早晨，早晨，主持。 校长啊，头先咧就系同阿副局长倾到咧，就系中六学生嘅嗰个更严谨嘅防疫安排个措施嗰方面啊。其实而家学校方面咧系点样去处理啊？有啲乜嘢嘅应对啊？ 嗱，我哋学校咧就其实下个星期一咧就中六咧，我哋会继续翻嚟考试嘅，因为我哋而家就正正系考紧嗰个嘅模拟试嘅阶段啦。不过咧就喺呢个时间咧都算好彩，因为咧已经系去到考试嘅尾声，咁咧我哋只系咧剩翻一啲嘅选修嘅科目啦，咁所以咧翻嚟学校考嘅人数咧其实只系得几十位嘅啫，即系如果咁我哋喺嗰个防疫安排上咧就即系除咗佢哋即系当然啦要洗手啊，或者系做即系譬如啲酒精消毒等等之外咧。咁我哋啲清潔消毒咧，我哋都即係會加強啦，同埋喺佢哋考試嘅時候嗰個座位編排咧，我哋會再格疏啲嘅。咁因為個人數嗰個安排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所以咧係即係好似頭先阿蔡副局咁講啦，即係其實學校咧喺呢方面咧係會做好準備嘅。 嗯哼，其实咧而家譬如见到就其他个学校咧讲紧话，譬如监考都可能会有机会系确诊咁样啦。咁而家你哋学校，譬如头先讲话要坐得疏啲，其实系坐到有几疏咧？譬如喺一个班房入边有几多人啊？定系一个礼堂入边去考试啊？定系点样处理？可唔可以具体啲？ 我哋会安排喺礼堂度考试嘅。咁头先讲啦，其实我哋剩翻落嚟嘅考试咧，每一日咧。大概有60个学生到啦，咁以往礼堂呢係可以坐到200人嘅，咁我哋会安排呢学生呢即隔行坐，即每一个同每一个中间，我諗大概两米距离到啦，咁变咗希望呢可以将第一个距离即隔远啲啦，咁即减低个感染风险啦，咁另外呢每一次考即考完试之后呢，其实呢嗰个清洁消毒工作呢就每一次都会做。 嗯，我哋咧讲翻远少少啦，嚟紧啊，譬如农历新年之后嘅安排咧，其实因应住而家疫情嘅状况，你哋系点样去预估之后个状况咧？翻唔翻学系有冇面授课，对你哋个影响系点样？ 影响都有嘅，因为咧始终即系喺我哋都觉得咧，即系面授课系比网课嗰、那个即系个效果会理想啲啦。咁所以呢其实都係睇个疫情个安排啦，如果可以返得嘅，咁我哋梗係希望係可以做面授课啦。咁如果真係唔得嘅，咁始终我諗最对个学习嚟讲，或者对嗰、那个即係个最紧要就应该係中六嘅学生啦，因为好快佢哋考就要面对个公开考试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可以得嘅话呢，我都希望即係盡量争取中六的同学可以回来做一个面授的课程。 最后咧都问埋咧喺疫苗气泡方面啊，而家我就见到头先都讲啦，话九成半嘅教职员咧都应该打咗针噶啦，咁但系都仲有5%啦。咁呢度其实呢一班人会点样去处理咧？如果真系都坚持喺2月24日之后都仲未打针嘅话，学校有冇话啲咩应对啊？ 我哋嗰5%，头先讲嗰5%咧，喺我哋度就冇咁多嘅，我哋得几位同事咧。其实他们都是因为医学的原因，其实他们有晒医生纸的。现在也都是进行即是每3日一次的检测，一直 都行之有效的。所以在我们来讲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 有没有同工可能大家都有交流过其他学校有没有面对这些的问题呢？ 我想即以前因为冇呢个要求啦，咁所以呢有同事呢有学校呢可能有同事係佢係唔係因为有啲係个人嘅理由啦，佢选择呢係去做呢个检测嘅。咁而家嚟緊既然有呢一个要求嘅话呢，咁我知道有啲学校嗰啲嘅同事呢佢哋都会选择呢去打返针囉。 咁绝对于嗰啲譬如淨係嚟學校一次嗰啲到访者，又大家会点样安排，点样去检查佢哋个针卡？ 我哋会喺门口，即係佢入嚟嘅时候呢就已经做呢个检查。其实以往都有一个比较严谨嘅一个检疫，譬如佢哋呢入嚟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呢要度体温啦，即係呢啲一路都有做有登记咁样。咁而家只不过係做多一步呢，就检查埋个针卡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邱兆雄校长，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有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兆雄嘅。咁大家对于停课安排或者系疫苗气泡，有冇你嘅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嚟到千禧年代同我哋一齐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荃湾明日居第一座沙田系长沙环村长恩楼，同天水围天圣阁圣谦。天水围天圣苑的圣谦阁先后完成强检，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有16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涉及15名居民和1名保安员。大厦居民暂时无需撤离，但要接受密集检测。当局说，根据大厦确诊居民的基因排序，和早前确诊的巴基斯坦妇人属于同一品种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追踪之后发现，这名妇人的一名确诊家人早前曾经到大厦垃圾房执拾物品变卖。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不排除有清洁工或者保安员受感染，再在大厦引发超级传播。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柏林重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4方会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进行了双边会谈。贝尔伯克和布林肯见记者的时候，对俄罗斯继续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增兵表示担忧。他呼吁俄罗斯缓和局势，警告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都会产生重大后果。俄罗斯将会为此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付出高昂代价。他说，乌克兰问题的核心是维护欧洲和平秩序，强调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和对话才可以化解危机。布林肯呼吁西方盟国对乌克兰问题作出迅速、严肃和统一的回应，又提议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对俄罗斯施压的手段之一。美国太空总署说，汤加红亚哈亚帕伊岛近日发生的剧烈火山爆发不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太大影响。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2022年1月21日，葵涌邨日葵楼出现16宗确诊及初步确诊个案，分布不同楼层及座向。全港中学最迟下周一起暂停面授课，下月24日起学校推疫苗气泡。5至11岁儿童今日起可接种科兴疫苗，下月中可打伏必泰。俄罗斯伊朗外长会谈，重点讨论涉及伊朗核协议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啊，今朝早咧继续有凤平喺度同大家去关注住疫情嘅发展嘅。嗱，政府咧寻日就公布咗5至11岁嘅小朋友今日开始咧就可以预约系接种打科兴嘅疫苗啦。其实咧8点钟开始啊，即系已经开始咗啦个预约服务。咁而打伏必泰嘅话咧，就下个月2月9号开始就可以预约，去到月中即系16号咧就可以开始去打噶啦。咁啊，大家有冇家长已经系帮小朋友喺？度预备紧咧，或者你哋对打疫苗有啲咩谂法同埋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喺度。早晨，局长。 早晨啊，早晨，凤平。 早晨啊，先讲讲啦，不如睇下即系小朋友打科兴疫苗啊，嗰个安排咧，而家会系点样做啊？ 哦，好啊，不如咁啦，我先讲讲而家现时嗰个疫苗接种情况，俾几个数字大家啦。就第一咧，就現時嚟講咧，我哋全港有520萬人咧係打咗最少一針嘅，咁啊合資格人口咧係77.2%，打咗三針嘅咧都有737,000人啦。咁如果用年齡組別嚟分咧，就12至19歲咧打咗一針嘅咧，就佔嗰個年齡組群咧係81%，20歲至59歲即係工作人口嘅咧。就係85%，60歲以上咧係59%，70歲以上咧就係44%。咁啊，所以你見到我哋現時嚟講咧，就老人家都係始終係優先先啦。咁啊，另外咧就我哋一直以嚟咧就都係去到12歲以上先有得打針。咁就經過專家啦，同埋衛生當局嗰個嘅批准咧，咁啊今日開始咧就係5至11歲嘅兒童咧。是都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下个月呢就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嘅。咁就今日就已经系开始啦。咁科兴疫苗嚟讲呢，就可以去我哋有3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有1000个私家医生嘅诊所，另外呢就亦都喺我哋嗰啲嘅普通科门诊呢都係有呢啲科興疫苗嘅接種，咁呢個係嗰個接種嘅途徑啦。咁另外嚟講咧，就係衛生署咧，佢哋有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嘅，就柴灣、藍田、沙田、屯門同西環咧都有中心，都係可以去嗰度打針嘅。咁我哋喺放完呢個新年假之後咧，我哋都會安排咧，就學校嗰度如果有呢個需要咧。都可以有外展服務咧，就去到學校嗰度打針，又或者咧係安排旅遊巴咧，就將學生咧就係車到去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啊嗰度打針。咁呢啲咧就係科興疫苗嗰個接種嘅途徑。 嗯， 伏必泰疫苗咧就我哋會係過完年之後就開始嘅。咁我哋就會設立3個嘅中心，就專門係為5至11歲嘅兒童咧係打伏必泰疫苗。咁呢3個中心呢就係分別喺兒童醫院就九龍啦，圓洲國體育館就係喺新界即係、就是、沙田區啦，咁同埋呢就係港怡醫院就港島區嘅。咁兒童醫院同埋圓洲國體育館呢就2月16號就可以開打，就港怡醫院呢就2月24號。 咁啊，呢個就係嗰個安排嚟嘅 嚇。咁啊，局長啊，其實咧都留意到頭先你講啊，接種科興疫苗嗰度咧，其實就多好多方法嘅喎，即係可以有外展隊啦，又可以有好多唔同嘅中心啦，咁啊，甚至乎普通科門診都可以。咁但係咧，打伏必泰嗰度咧，其實就係主要就三間嘅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其實點解會有個咁樣嘅分別喺度嘅？ 哦，系啊，嗱，个分别就在于咧，就因为伏必泰疫苗咧，今次呢一个咧，就系佢本身嚟讲系一个需要将成人嗰个份量咧，就抽取三分之一咧嚟去打嘅。咁因为咧就系嗰个药厂本身咧，亦都未能供应一个所谓叫儿童嘅配方吓，咁所以咧就专家亦都经过睇过之后咧，嗰个建议嘅做法咧，就系喺个成人嘅剂量里边咧，系抽三分之一。咁所以嗰個工序上嚟講咧，相對於打科興疫苗咧，就會複雜少少。咁所以咧，就我哋用三個嘅中心，分布喺香港、九龍同埋新界咧，就專門喺個中心度，特定都係為五至十一歲打伏必泰疫苗嘅兒童嚟去做咧。咁變咗咧，就成個會比較穩妥一啲。咁所以咧，就我哋會係咁樣嚟去開始。咁我相信呢個都冇問題嘅，因為咧同樣地嚇都可以透過學校如果譬如話係有一批同學啊，佢哋係想打伏必泰疫苗嘅，我哋都同樣可以安排車咧，就係一早一早咁樣咧，係去到啲中心度打針又得，又或者咧家長自己本身啊個別地去預約，就係陪同個細路仔咧就去打針啊，亦都可以嚇咁。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係需要設立啲特定嘅中心嚟去睇嘅。咁當然啦，我哋會實行咗之後咧，睇下實際上嗰個安排係點樣。因為而家我哋喺其他嘅伏必泰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都係打緊伏必泰疫苗嘛。咁但係開頭嘅時候咧，就用三個中心啊，專門嚟去做咧，呢個係比較穩妥同埋放心嘅。 嗯，頭先都講到咧，就話如果打伏必泰疫苗嘅話，係抽取三分之一啦，呢個叫做係一個標示外嘅使用嚟嘅。咁其實咁樣做嘅話咧，而家即係喺香港有冇即係足夠嘅人手啊，或者藥劑師啊，去專門處理呢一方面咧？好似都係多唔多件嘅，其實呢個做法。 其實咧就如果喺藥劑師嚟講咧，佢哋喺醫院啊各方面咧。其實呢個所謂嘅 off label 嘅用法咧，係好普通嘅嚇，咁佢哋都係好有呢啲咁嘅情況咧，係需要咁樣嚟去用嘅。第二咧就係佢喺呢度抽三分一出嚟咧，就對於即係專業嘅醫護人員嚟講咧，就冇乜難度嘅。只不過咧就因為咧就都係要去確定啦，成個抽取嘅過程當中。是怎樣做，每一個步驟是怎樣，分工是怎樣呢，這些都是要將它確定了出來，還有就熟習那個流程，也都是就是開頭用的時候也都是要小心謹慎。所以如果有一個專門的就是那三個的中心在那裡就有相關的就是藥劑師或者是醫護人員在那裡來去處理這些的就是疫苗，跟著之後就去打針，咁成樣嘢本身咧，其實就會好穩妥，亦都係可以處理得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咁所以係作咗一啲咁嘅安排，亦都係咁咧，所以我哋咧都係二月十六號最早啦嚇，嗰兩間中心先可以打嘅。咁廣兒醫院咧，因為現時本身都係一個即係疫苗接種中心啊，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要將目前嚟講咧，要到二月二十四號，咁咧就做好相關安排咧，就將佢轉為一個咧。是專為五至十一歲兒童打呢個伏必泰疫苗嘅，咁我哋都會有一啲，譬如佢二月二十四號已經預約咗廣兒醫院嘅市民咧，我哋都會咧通知翻佢哋，就作出另外一啲安排嘅。因為我哋喺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咧，大家都注意到咧，今年一月初開始嘅時候咧，就嗰個打針嘅踴躍程度就增加咗好多啦，個需求亦都增加。咁所以我哋都馬上咧係增加翻接種嘅途徑同埋嗰個能力嘅啦。咁如果到下個禮拜三我哋咧其實咧已經有額外嘅四間中心咧係會開嘅。今日咧有兩間已經開始啦，就是、分別喺九龍灣同埋九龍塘嘅疫苗接種中心咧會開翻。下個禮拜三咧就會開埋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同埋界限街體育館呢兩個大嘅場。咁所以咧，我哋嗰個接種能力咧，已經係由1月1號 的每個月可以打100萬劑呢，就會增加到一個月可以打177萬劑，即是增加了是77%。所以我們希望呢，就未打針的市民，未打第一針的市民呢，就盡快打了。如果你已經夠第二針打了超過6個月呢，夠期打第三針呢，都盡快去打了。因為這個呢，都是非常之緊要的，大家一起抗疫下。 嗯哼，除了那个疫苗接种中心呢，这个之后呢都想继续问一下局长的。不过呢刚才讲到话 off-label 呢标示外使用那里的问题呢，其实我都见有些专家就讲现在即是药厂始终就是没有申请去降低那个接种的年龄。所以呢即是他们说如果你用一个 off-label, 一个标示外使用的方法的话，其实如果出了什么预期之外的 副作用的话呢，那个责任就去了政府那里的。那其实是不是应该等埋药厂，定是即是有什么考虑的呢？这里 第一呢，就是有关疫苗接种嗰方面呢，我哋都係睇即係科学睇数据同埋睇专家嘅评估嘅。咁所以呢就大家都见到啦，喺整个过程嘅当中呢，相关嘅专家都经过好充分嘅讨论，睇过相关嘅数据，亦都係世界各地嘅数据，咁亦都有同药厂有嗰个沟通。咁所以呢就第一咧就確定咗咧，就係5至11歲嘅兒童咧接種疫苗咧係有需要嘅。咁亦都伏必泰疫苗本身佢喺嗰個嘅保護方面，譬如預防感染啦，同埋感染咗之後咧係減低重症同死亡嘅風險咧係有效嘅，有嗰個大嘅保護作用。咁所以咧就我哋係亦都有嗰個需要啦，因為大家見到啦，如果特別而家知道 Omicron 咧喺其他地方嘅經驗咧，都出現咧喺兒童之間出現嗰個爆發同埋感染，咁所以咧就讓我哋嘅兒童咧得到個保護咧，這個都係重要嘅。咁所以藥廠嗰度亦都提供唔到咧一個專門嘅兒童配方咧，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可以做嘅方法咧，就係將現時成人嘅劑量咧就係抽取三分之一嚟去咧就注射。咁呢個咧都係有關嘅專家同埋衛生當局嗰度咧係確認，咁所以咧就整體上係安全嘅。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政府嘅疫苗接種計劃，咁所以咧就有任何嘅事情咧最終嗰個責任咧都係政府會去承擔嚇。咁但係咧就呢一個嘅做法本身咧，就是安全亦都是穩妥，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嗯，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局長都有數過一些現在接種疫苗的那些數字的情況，其實打了第一針的話，人口我見到都已經超過70%了，在全香港來計。其實呢就不過都正如你剛才所說，即是都是見到老人家方面那個接種的比率是相對低一些的。其實現在在整個社會拉闊這樣看的話，5至11歲小朋友他們算不算是一個即是要需要緊急接種嘅群組嚟嘅咧，其實又或者你預計啊，佢哋會唔會都相對嚟講可能踴躍去打針啊？ 嗱，第一咧就我哋頭先都睇到咧，喺嗰個年齡分佈上面，大家睇到嘅啦。其實我哋而家嗰個重點咧，都係喺一老一嫩啊嗰方面咧，都係要加把勁嘅。兒童嗰方面係因為咧就亦都有嗰個需要咧，係嗰個保護而減低咗咧喺兒童，譬如喺學校啊或者其他方面之間嗰個爆發就係感染啦。咁但係咧，兩者之間咧，始終最優先，一定係老人家嘅。大家環顧四周啦，老人家嗰個嘅感染風險係最高嘅，感染咗之後嗰個重症同死亡風險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就另一方面咧，就係大家睇翻全世界各地咧，第一咧優先打針一定係老人家，打得最高嘅百分比都係老人家。咁所以咧就香港我哋現時個情況咧，我哋都係擔心嘅。亦都希望咧，能夠大家明白到嗰個情況，就係即係對老人家嗰個保護啦，同埋疫苗嗰個安全性啦，同埋咧接種咗之後個副作用咧，亦都比其他年齡組群係輕嘅。咁就即係唔好等到有爆發嘅時候咧，就先至去打針。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會繼續去推動啦。無論係喺院舍，無論喺社區，咁所以我哋透過譬如話流動接種站、流動車。或者我哋而家喺13間公立醫院嘅接種站，同埋咧喺醫管局裏面咧有即係11間係打伏必泰，14間嘅普通科門診咧係打科興疫苗，咁都係一啲方便嘅點咧嚟去俾長者嘅。不過我留意到啦，其中一樣最關鍵嘅都係屋企人嘅。咁我咧希望咧，即係隨住而家我哋嚇已經有520萬人咧都係打咗第一針，咁大家都睇到啦。 就打針之後就算不幸感染呢，就嗰個症狀都係比較輕微嘅，重症同死亡風險都係降低嘅。但係大家唔係淨係睇香港數據啦，睇全世界數據都好清晰嘅。咁所以都希望呢，就即係後生嘅，我哋做家即係屋企人嘅，就如果長者未打針嘅話呢，都盡量去鼓勵佢哋去做。咁因為提高呢個保護率呢，對整體社會個防疫係好重要嘅。 嗯，我哋轉講講下呢個疫苗氣泡啊，因為見到咧就政府宣布咗咧，2月16日開始啊，喺政府大樓同埋辦公室就會做疫苗氣泡啦。咁所有人咧都要打咗一針先嘅，起碼。咁如果係懷孕或者係有醫生證明嘅話咧，咁就有機會豁免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有一啲即係有啲問啦，準備懷孕啊，啲短期嘅生理嘅狀況嘅嗰啲，咁又有冇機會豁免咧，局長？ 首先第一呢，就是在那个疫苗氣泡的安排上面呢，就最主要来讲都是保障员工，保障我们提供服务的市民，同埋呢保障我们那个工作环境呢，就不会因为有疫症的爆发呢而影响到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咁所以呢就那个原因那个理据呢是好清晰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亦都在去年12月下旬呢，其实都已经公布了有关的安排了。咁所以亦都有足夠嘅時間咧，係俾即係同事咧去接種疫苗嘅。第三咧就係現時嚟講咧，喺政府僱員裏面咧，就已經接種咗最少一劑疫苗嘅咧，係有98%嚇，即係話咧98% 嘅同事咧，其實都已經打咗最少一針噶啦。咁就所以如果係撇除咗因為醫學嘅原因不能夠打針，咁我大致上有一般嚟講有1%到啦。咁所以剩返真係未打針嘅政府雇员呢，我哋估计大约个数目係2000人到呢。咁目前嚟讲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呢，係俾佢哋去接种疫苗嘅。另一方面呢，就如果係因为医学嘅原因有医生嘅证明呢，咁係不适宜打針，咁呢一个呢当然係可以有个豁免啦。咁另一方面呢，其实我哋都係即係对于譬如话怀孕或者想怀孕嘅呢，其实嗰、那个医学嘅意见呢係好清晰嘅。就是話咧，係其實佢哋都係需要嗰個保護嘅，亦都係建議佢哋係打針嘅。咁就亦都係譬如喺伏必泰疫苗嗰度咧，就嗰個醫學嘅意見係好清晰咧，就係打針咧係安全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呢個本身嚟講咧都唔係話一個咧唔打針嘅原因。不過咧我哋都明白到嚇，即係有同事如果係懷孕嘅，佢真係有呢一個嘅即係擔心嘅。就算去問過醫生都好嚇，咁都好咧。咁我覺得呢個咧，我哋都係即係比較即係可以就按翻情況酌情咁樣嚟去處理啦。咁而家個做法基本上係咁樣嘅。咁所以最簡單嚟講都係啦。如果係嗰個醫學上嘅原因，醫生嗰個意見都係覺得咧係唔適宜打針嘅話咧，咁呢個我哋一定係會有豁免嘅。 但局長，如果頭先都講咧，仲始終有2000人咧係仲未打針嘅，咁如果到2月16日，嗱佢哋就仲未打，亦都冇醫生證明，咁啊你話當曠工咁去處理啦。其實喺政府上面個程序咧，跟住會點處理咧？會唔會係去到要解僱嘅咧？ 其實就咁嘅，因為嗱呢一個咧都係即係政府本身嗰個一啲嘅對僱員嘅一啲安排啦，同埋一啲要求嘅。咁所以喺我哋而家咧會喺2月16日咧就開始啦。咁所以2月16日之前咧就需要咧係接種最少一劑疫苗啦。咁絕大部分嘅同事，因為我講咧98% 嘅同事都已經打針㗎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執行呢樣咧就唔會有大問題嘅。咁如果當日仍然都係未曾係打針嘅，咁當然咧就係不能夠進入到政府嘅處所辦公嘅地點嘅。咁就因為咁樣而即係返唔到去辦公嘅地點呢，咁呢個會係視為一個即係無故缺勤嘅就一個情況。咁如果即係一段時間裏面你都返唔到工，都係缺勤嘅話呢，咁呢一個喺返我哋嚟講呢，都按返紀律程序嚟去處理，針對返每個個案嘅情況。咁喺我哋嘅紀律程序裏面呢，當然啦，就如果係最嚴重嘅就會係革職啦。咁呢個都係跟返我哋既有的那個紀律的跟進行動那裡去處理。 最後呢都想問一下，因應住現在有疫情，其實都見到不同專家都會建議政府可能就要給下公務員在家工作的，現在有部分的部門就自己在做了，其實會不會可能是考慮要求更加多的公務員都要在家工作？ 我們呢就呼籲呢，就是當然就整個社會希望呢就是減少那個人流的。 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呼籲私人企業咧就係、是、做呢啲安排啦。而事實上亦都有不少企業咧，佢哋本身過去一直呢段時間都有呢啲安排嘅。喺政府嚟講咧，我哋今次嘅做法咧都係同樣地啦，就係、是、我哋第一，我哋嘅大原則咧係維持翻公共服務。特別咧喺抗疫工作上邊咧，我哋更加係要即係盡最大嘅努力嚟去做。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有一啲嘅部門，佢哋本身有同事係可以喺屋企度真係實際上可以履行到職務嘅話咧，咁佢哋可以按翻每個部門自己嘅情況咧係作出安排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就唔係話咧我哋去定一個指標百分之幾嘅人就唔翻工，咁甚至佢哋喺屋企度咧做唔到嘢咧都好咧都唔翻工，就唔係呢個做法。因為我覺得咧就我哋需要咧係繼續提供服務，同埋喺抗疫工作上面咧，亦都有可能係要抽調其他部門嘅同事咧佢哋咧嚟去幫手。咁所以咧就更加應該咧就係、是、去做呢一方面嘅情況。咁同埋再加埋咧就我哋自己本身嚟講咧都有98%咧係接種咗疫苗啦。咁比起疫情初期嘅情況咧，就係嗰個安全，即係保護程度已經係高咗啦。另一方面，我哋有嗰啲譬如話，就盡量係用呢個視像會議啊，減少嗰個群聚啊，隔開嚟去上下班時間啊，等等咧，同埋停咗一啲不必要嘅一啲會議同埋聚會啊，呢啲咧都已經係實行緊。咁呢啲都係有助於減低嗰個嘅風險，但係咧首要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即係政府始終都係繼續咧係維持翻對市民嗰個服務，同埋咧就係、是、喺抗疫工作上面咧必須要集中力量團結一致咧嚟去做好呢一個嘅抗疫工作嘅。 嗯，雖然咧就話可能而家咧要求就喺嗰個公共服務方面咧都要維持住啦，咁所以就未必係做到大批嘅公務員在家工作，但係都有專家就講話即係政府有個領頭嘅作用噶嘛，咁呢個又點樣去處理好咧？仲有幾十秒時間啫，局長。 係啊，我哋領頭嘅作用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其實已經透過呢啲措施咧，係減低咗嗰個人流嘅聚集同埋風險。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呼籲咧，就其他嘅企業咧都係按翻佢哋自己實際情況嚟去做。咁我覺得兩者之間係需要有一個平衡嘅嚇。 好啊，多謝曬你啊，局長。咁啊，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咧就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傾過噶，咁啊講到咧就係由今日開始啊，就可以小朋友咧5至11歲嘅就已經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啦。咁而喺復必泰方面咧，就會由下個月開始就預約同埋接種嘅。咁至於即係我哋下一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葵涌村日葵楼出现新冠疫情大爆发，至少16人染疫，包括一名早更的保安员，而个案分布在12个不同楼层同座向的单位。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昨晚到日葵楼视察之后说，源头相信是检疫后入社区才确诊的巴瑞妇人，她住在大坑东村东满楼的确诊46岁丈夫，曾经在本月13号到葵涌村的垃圾房执垃圾，再到深水埗南昌街一带变埋。成报报道。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由于香港的检疫设施濒临逼爆，没办法给日葵楼2600名居民隔离，亦都没办法实施禁足家居检疫，所以宣布实施受限区域，居民未来三日每晚必须自行采集分泌物样本。袁国勇强调，大家要预备好第五波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可以做到有效的家居隔离。由于密切接触者需要更多的隔离设施，特区政府必须研究增加设施。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 Omicron 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传入香港近4个星期火头四起，检疫酒店群组更加在11日扩散至第六代患者，涉及至少42人。最新的调查发现，起初将病毒由检疫酒店带入社区的43岁巴基斯坦籍妇人，同住在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楼上的26岁幼稚园女教师，病毒基因排序完全相同。卫生防护中心说，个案追踪办公室发现，女教师曾经同巴籍妇人的两名染疫儿子相隔大约9秒，一出一入美孚站的 A 出口，怀疑三个人在港铁站的隧道之内相遇而感染。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渐成变种病毒大爆发， 教育局昨日宣布，全港中學包括提供非本地課程的學校，需要在下星期一或之前暫停面授課堂和所有校內活動，直至到學校農曆新年假期。有校長指今次做法並非一刀切，安排全校停課，給予彈性給學校安排中六學生回校上課，令到對中六生的影響減到最低。《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即將迎來回歸25周年。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接受《經濟日報》專訪的時候說，香港向來是東方之珠，但是過去就好像一部導航器被干擾的汽車，前進的時候有時方向被干擾，未來既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亦都保持國際城市的優勢和世界接軌。第五波疫情爆發，李家超指出，全社會未來兩個星期一定要齊心一致，如果能夠保持14日沒有本地個案，通關指日可待。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大律師公會昨晚舉行周年大會，改選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執委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杜鑑坤在沒有競爭下當選主席。他上任後表示，有人對法治感到悲觀，但他不認為香港法治已死。杜鑑坤又強調，工會是專業團體，不會處理純政治議題，有信心日後有渠道與港府以及中央保持緊密溝通，如果獲得訪京亦都會參與。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葵涌村逸葵樓的新冠病毒疫情爆發，衛生防護中心指出，較早前的調查時發現當事人並沒有提供相關資料，需要進一步調查是否涉及瞞報。社論認為，患者瞞報行蹤的動機不出幾種，無非是害怕連累別人，又或者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抱持僥幸心態，認為可以隱瞞真相，實在是要不得，政府必須予以嚴懲。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疫情頻臨失控，源頭不明的個案越來越多，社會上下必須齊心協力，設法切斷所有傳播鏈。政府撲殺倉鼠引發爭議，有人游說市民不要將倉鼠交給當局，政府專家顧問甚至因為支持撲殺而收到恐嚇。社評說，抗疫必須務實，不能夠感情用事影響全局。明報社評。 商報的視頻講到，政府昨日宣布全港中學需要在下個星期一或之前暫停面授課堂以及所有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視頻說，停課有助減少學童之間的接觸，肯定有助壓制疫情，但畢竟只屬治標，顯然並非長久之策。治本之道在於為學童、教師和家長接種疫苗，應打盡打，借以建立強而有力的免疫屏障。商報視頻。 星島日報社論，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旅遊社服務合謀定價案件向多間公司展開法律程序，突顯它針對的已經不再是圍標工程，而是開始將調查範圍擴闊。社論說，長遠應該推動政府修例，賦予競委會更大權力，向商業機構索取資料，從而提高調查效率，在處理每宗個案無需再花上幾年的時間。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平石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不知大家从事咩行业呢，又会唔会受货运业嘅唔稳定所影响呢？鲜果批发商李锦荣： 士多啤梨、车厘子就一定系日日新鲜到嘅，相信系会越嚟越贵，嗰个品质其实都会有影响。 香港海鲜联合总会主席李彩华： 飞机贵到好贵啊，想要货嗰时佢未必有货，几日先有一班机嚟，影响好大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2年1月21日，葵涌村日葵楼出现16宗确诊及初步确诊个案，分布不同楼层及座向。全港中学最迟下周一起暂停面授课，下月24日起学校推疫苗气泡。5至11岁儿童今日起可接种科兴疫苗，下月中可打伏必泰。俄罗斯伊朗外长会谈，重点讨论涉及伊朗核协议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咁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啊，小朋友打针嘅安排，咁大家有冇你嘅谂法啦？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咁至于头先讲到打针安排方面咧，香港中华医学会会董杨超发医生都有啲谂法。电话旁边咧，揾嚟有杨医生啊，早晨，杨医生。 早晨，早晨啊，张凤平。诶，其实政府即系呢个同小朋友打针已经等咗好耐啦，因为旧年年中已经讲紧，咁咧就出咗嚟都好啊，即系帮啲小朋友打针。不过咧最近就啲同事就话俾我听，好多即系家长问打针呢样嘢啦，喺诊所嗰度，咁就包括有啲5岁啦，但有啲系即系少过5岁，譬如3岁、4岁咁样。其实咧就我哋都成日都讲咧，我哋一路要盡打啦，咁政府喺開始打嗰陣時咧，一開快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即係打科興疫苗俾嗰啲係65歲啊75歲以上，嗰陣時都係打標示以外嘅用法嚟嘅啦。咁但係咧呢次咧就其實科興嗰、那個單張咧入邊個標示咧，其實可以打3歲或以上嘅。咁其實舊年我哋有個科學論壇咧，就同即係科興廠嗰邊傾過。咁其實佢哋已經舊年年中開始已經係做緊打3歲以上。咁甚至乎好多啲街坊都講：，我啲親戚朋友喺內地3歲以上都打曬啦，咁點解香港仲係即係5歲咧？咁遲咧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應該政府加快力度咧，即係加快速度打呢個係3歲或以上，因為你睇而家嗰個係疫情係好嚴峻啦。琴日即係阿阮教授話：你真係要盡打啊！真係如果唔掂啊，因為最驚啲細路仔咧，其實3、4歲嗰啲影響啲公公婆婆。因為公公婆婆咧成日都湊住啲孫噶嘛。譬如我有個最近有確診嘅病人，就係佢走去嗰、那個小朋友走去睇個婆婆就染到個病菌啦。咁即係呢個孫同埋嗰個公公婆婆嘅關係好緊要。咁孫咧有3歲、有4歲、有5歲噶嘛。咁點解留咗個3歲、4歲咧？因為伏必泰咧就打到5歲啫，但係科興其實可以打到3歲。咁而家係大家都知道冇問題嘅。咁我就唔知道，即係政府應該咧就加快速度係即係幫啲小朋友建好呢個屏障咯。即係希望唔好將俾個 Omicron 猛咁，即係試入無睹咁，四圍都散多啦呢樣嘢。 多謝楊醫生你嘅諗法啦，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啊，楊醫生咧就話希望睇下3至4歲係咪都可以盡快打科興咧。電話旁邊仲有黃生喺度啊，早晨啊，黃生。 喂，你好。 係，有咩諗法咧？ 我想講即係科興3和1用係5至11歲咧，係一個非常唔安全同埋非常唔穩妥嘅一個嘅計劃嚟嘅，咁應該係停止。咁嗰個理由係咩嘢咧？咁第一就係佢3劑嘅劑量咧就唔係外國藥監局咧認可嘅。 兒童伏必泰咧嗰個嘅成分。 你想講係你講緊嗰個係伏必泰，唔係科興啊？ 伏必泰係伏必泰三零一。咁第二就係話你要用某一個劑量咧，你必須要經過一個第一、第二、第三期嘅一個試藥嘅。咁你唔能夠話即係我有一個追蹤嘅研究，咁用咗個追蹤研究嚟到代替人哋藥廠。第一、第二、第三期嗰個有對焦組，同埋要第三期咧係一個雙盲嘅，即係話受試人咧佢係唔知道佢係打鹽水定係打藥苗嘅，咁係冇呢一個嘅試藥嘅個三期嘅研究。咁好啦，至於個 off-label use 咧，標示外使用咧，第一就係話你要係用喺一啲已註冊嘅藥物，藥苗咧就係只係處於一個緊急使用許可，咁所以唔係一個已經註冊嘅藥物。第二就是说你 off-label use 呢是用在一些特定的案例同埋用在治疗的用途。咁你用在5至11岁呢你是用在广泛地非治疗的正在发育中的儿童。咁所以呢个即係唔能够接受嘅。咁最后一点就是讲緊你要用呢个 off-label use 呢你是讲緊你冇其他嘅选择。但是你而家香港呢是有其他选择嘛。就是科興佢已經核准咗啦嘛，好啦，咁最後啦，就係講緊啲專家聲稱話咧，即係嗰個 antibodies 咧，即係嗰啲抗體咧，伏必泰咧係遠高於即係呢個嘅科興啦。咁你要知道，即係近期嘅研究，尤其係香港科技大學咁塔住，即係美本大學嘅研究咧，就係講緊對付呢啲 omicron 咧，主要係個 T cells。咁好幾個月前咧，阿許柱昌同埋港大嘅高本恩，佢都講。就是说这个 T cells 呢即是那个的科兴和福泰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明白。 咁、所以这个是它是没有完全是缺乏理据是可以去支持即是说硬来。咁它就说即是要用一个什么叫真正选择咁你怎能够啲专家怎能够提供一个危险品咁俾啲家长做选择先得㗎。 嗯哼。好啊理解黄生你嘅諗法啦咁我哋倾到呢度啊。咁啊头先呢黄生呢就担心到呢伏必泰嗰个用三分一剂量个安全性嘅问题㗎。咁政府嘅讲法就係话其实呢个做法呢就获得专家委员会支持啦。咁我哋今日呢即係都继续关心下疫情嘅发展啦。其实昨晚呢都见到政府同埋专家呢去到葵涌村嘅日葵楼度视察之后呢政府嘅专家顾问袁国勇就话嗰个大厦系出现咗非常大嘅超级传播嘅。其实而家总共都有16个人系确诊或者系初步确诊噶啦，咁仲要系遍布喺唔同嘅楼层啦、唔同嘅左向嘅单位添。咁而家就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话感染咗 Delta 嘅17岁男学生咧，佢嘅全基因分析咧就发现系同铜锣湾个 Little Boss 嘅售货员咧，其实系唔同噶。咁喺社区即系咁系代表咩咧？系咪有一啲其他嘅 Delta 嘅传播链咧？咁同动物嘅传播关系点样咧？我哋今日就揾嚟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贤同我哋分析嘅。早晨啊，萧教授你好。 早晨， 早晨啊，我哋不如先关心一下日葵楼嗰个问题先啦。其实而家都好多人问啊，其实日葵楼咁大规模嘅爆发系点解话同嗰个巴基斯坦嘅43岁嘅妇人系有关系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 首先，因为我哋做过基因排序啦，日葵楼咧第一单个案咧，其实系一个即系79岁嘅伯伯啦。咁其實佢冇症狀嘅，佢人濟醫院嗰邊咧就即係入院做呢個內窺鏡啦。咁做常規檢測嘅時間就證實咗係即係陽性啦。咁我哋就即刻攞咗個樣本去做個基因分析，咁究竟對下係邊度啦？咁首先我哋做完之後咧，就見到佢嗰個即係病毒嘅基因咧係屬於 Omicron BA.2 嘅。咁因為最近咧，我哋其實社區都曾經出現過 BA.2 流入去社區，就係嗰個巴基斯坦婦女，咁就傳咗第一代就傳咗俾佢九個密切接觸者啦。咁我哋將個基因對比嘅時間咧，我哋都發覺呢兩個基因咧，其實係非常之即係近似嘅。咁佢哋即係大家都有一啲獨特嘅特變咧，係其他地方我哋之前嘅 BA.2 係揾唔到嘅。咁我哋就相信咧，兩者咧其實係有一個傳播性嘅關係。咁冇幾耐之後，就有一個一歲嘅即係女嬰啦，即係小 B B 啦，咁就又係喺人濟醫院嗰度，咁我又係見到咧，又係帶住 B A 二嘅喎，咁、那個病毒基因亦都係同呢個群組係非常之相似，咁我哋就即係再對比一下咧，就其實原來佢都曾經去過日葵樓嗰度探即係婆婆咁樣，咁跟住即係呢兩個個案已經係相似啦，咁跟住之後再做一隻，再有一間個案就係機場嘅即係產車嘅工人。咁其實佢都喺日葵樓嗰度住，咁個病毒基因亦都係屬於 BA2。 咁所以就覺得咧，其實 B A 二咧，其實喺嗰個日葵樓度咧，可能引發一個好大嘅一個爆發，以至到咧，其實除咗日葵樓之後咧，我哋見到其實包括咗琴日都有講啦，喺美孚度有個幼稚園嘅老師啦，佢住喺美孚嘅，但係喺北角嗰個學資源嗰度教啦。佢個病毒基因亦都係屬於 B A 二，亦都係同呢個巴基斯坦婦女嘅群組咧。是完全是夾曬的、 嗯、其實如果這樣看的話，剛才即不停說到、很多個都是有 BA2 的這個病毒，如果這樣看的話，這個病毒其實個傳播的力度呢，或者個傳染性是不是很強的？ 其實暫時在即國際上呢，就沒有即正式地比對過 BA2 和 BA1 的傳播力的分別、 嗯、 但是比較擔心，因為它那個巴基斯坦婦女，她第一代傳播已經是傳了給九個密切接觸者了嘛，那變相來你第一代的基數已經有九個，那所以這九個人在社區裡怎樣擴散其實是很難去捉的，包括了其實她兩個仔都導致一些的中學 的同學，那都即有感染啦，那所以這個就是即現在你會引發到呢、我們現在面對的形勢呢，就是這隻 BA2 呢好像在九龍西的、那個範圍擴散得很快，咁首先是大坑東村啊，咁之後你會見到美孚啊、葵涌啊呢邊都會有啦。咁其實昨日都有啲初步確診咧，分別喺長沙灣啊、荃灣啊嗰啲位置。咁雖然我哋嗰啲未做基因即係排序啦，但係都有個可能性就係、是、呢條傳播鏈咧，其實係沿住即係呢個九龍西嗰個位置咧。是廣泛咁樣傳播緊。 嗯哼，咁其實呢個咧就頭先講到啦，話這個巴基斯坦嘅婦人咧，本身就傳播咗俾九個密切接觸者。咁佢其中一個密切接觸者咧，就即係亦都後來確診嘅咧，就係、是、去咗日葵樓呢一度啦。咁而家估計就係因為佢即係尋日睇啊袁國勇嘅講法咧，就話估計因為佢去到日葵樓嗰度係垃圾房度收集物件，咁有機會咧就咁樣去傳播咗出嚟。其實如果咁樣去睇，即係呢一個嘅傳播方法係咪都成立嘅咧？估計可能最大的感染啊傳播的途徑是怎樣咧？ 嗱，琴日教授佢哋過去那邊看過，就因為佢嗰個曾經有個患者就去過垃圾房嗰度去執嗰啲嘢，跟住之後就即係拎去深水埗那邊買啦。咁而佢亦都講話，佢執嘢嘅時間其實都會同一啲清潔工啊、一啲嘅保安相遇啊。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流行病學嘅其中一個即係資料，我哋可以去推敲啦。咁但係係咪呢個係最終咧？其實真係未知。因為其實我相信就係嚟緊呢幾日有陸續嘅個案咧，其實會浮出嚟嘅。咁至於譬如好似另一個迷傳就係話學資源嗰個老師點解會感染咧？琴日都有話喺個地鐵站嗰度咧曾經相遇過。咁呢個係咪最終嗰個感染途徑其實都未知？因為你而家其實而家係比較難去捉到每一個嘅傳播途徑。就算我哋做基因排序，將呢一扎個案歸納咗係相關嘅時間。因為佢咁多個個案咧，其實係真係好難去逐個個案話俾佢聽係點樣去傳播。 嗯哼，咁如果我哋咁樣睇，即係有機會啦，係巴基斯坦籍嘅呢個婦人，跟住可能繼續落去，即係因為比較遲，同埋喺日葵樓嗰度見到個案都比較多咧。其實如果我哋純粹從一個防疫嘅理論嘅角度去睇嘅話，係咪即係都應該可能要有機會要求有冇機會係要求啲居民可能係唔出街啊咁樣去處理，先至係最有可能最快係 contain 到係去感防止嗰個病毒去繼續傳播噶？ 因為而家日葵油入面嗰個即係傳播風險，首先佢哋證實咗一樣嘢先，就唔會係一啲嘅垂直傳播啦，唔會經過啲喉管嘅傳播啦。咁所以應該嗰度咧就話你喺你屋企即係居住嗰個環境咧，如果你唔係即係接觸咁多出面咁多地方咧，理論上應該就即係安全嘅。咁但係都冇辦法，佢哋唔出去做嘢，咁所以佢哋一直安排就話，佢每去出去之前，佢都要做個核酸檢測去做呢一個嘅即係措施啦，去減少佢哋傳播去社區個風險。因為佢講緊成棟大廈成2000多人咧，基本上佢如果全部拎上去隔離嘅，其實基本上係唔可行，亦都冇足夠嘅隔離設施去做到呢一樣嘢嘅。 嗯哼，但係如果從理論角度去，純粹理論角度去講嘅話咧，其實如果成棟隔離係咪好啲咧？ 如果你話成棟隔離應該會好啲嘅，咁因為起碼你佢哋即係呢一扎嘅人，咁佢有機會可能嚟緊呢3日啦，可能都會有機會陸續有確診嘅，咁啊隔離咗佢先就減少個對個社區嗰個影響。咁但係即係始終檢測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很好嘅方法嚟嘅。如果你當日檢測係，如果佢每日都做，你當日檢測陰性，我就睇唔出佢當日出去有會有其他傳播嘅風險。 嗯哼，如果而家俾翻即系，譬如喺日葵楼或者佢附近啲居民咧，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佢哋啊？ 我諗即係如果你真係出街嘅時間，因為而家傳播嘅途徑係未明，好多時候可能係人傳人之間嘅傳播，或者可能物件即係接觸到嘅傳播。咁大客會消毒啦。咁但係你出入嘅時間其實都要特別注意一啲嘅手部衞生啦，亦都係即係教授都講話佢要即係戴翻兩個口罩咧，一個係布口罩，一個即係嗰個外科口罩，即係盡可能係保護翻自己咯。 嗯，咁头先我哋咪仲讲过另一个个案咧，就系嗰个幼稚园嘅女教师咧，即系住喺美孚嗰、那个，咁即系而家讲紧就话有机会系喺个地铁站嘅出入嘅时间差咗九秒，就有机会系传播到啦。即系其实 Omicron 嗰个传播嘅力度咧，系咪真系去到一个咁快啊、咁广啊、咁强嘅地步噶？ Omicron 的傳播比 Delta 更加強呢，就即已經是證實了的了、 嗯、 但你說至於會不會去到即在個、隧道度、大家戴住口罩相遇九秒鐘 再感染呢，其實這個就未必是最終的傳播途徑的、 嗯、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呢、都會比較擔心，就是如果它真的這麼厲害，那你就算一個隧道都已經是可以感染到的時間，那入到去車廂裡面那個危機就會可能會更加大。 嗯、 因為我相信都是咁講咧，即係其實呢個病毒喺九龍西可能已經即係種下咗好多條嘅即係傳播鏈噶啦。咁即係話最確實嗰、那個即係傳播途徑，可能其實未浮出嚟嘅，因為佢未必真係直接從嗰個巴基斯坦嘅即係母子嗰度傳播嘅，佢可能係再經過第三者，而嗰個第三者可能係暫時未確診。所以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嗯，好，我哋又講講另外一條嘅傳播鏈啦，就講到係喺寵物店群組方面啦。咁而家咧現時就23歲嘅女店員確診啦，跟住佢嘅顧客即係67歲嘅顧客啦，再加埋佢嘅先生嘅確診啦。另外仲有兩單咧都係初步確診，咪分別去過銅鑼灣同埋旺角嘅 Little Boss 度買倉鼠嘅。咁而家譬如我哋從基因排序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就會見到譬如售貨員啦。售貨員和女顧客的基因是有分別的，不過呢女顧客和她的先生的基因就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我們這樣去看的話，即有些什麼情況底下會出現這個狀況呢？因為如果大家估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去染疫的話，為什麼基因排序會不同的？ 最初估計呢，就是有那個女售貨員就應該可能是即係倉鼠傳人咁樣去感染啦，咁而因為嗰、那個女顧客同埋即係佢爸爸冇啦，但個女顧客同個仔定女去買嘅時間，其實有同個店員接觸嘅，咁、 嗯、 最初都以為係人傳人一個傳染嚟嘅，咁但係經過基因排序之後，因為其實兩者爭有四個突變，咁根據我哋過往嘅經歷咧，就唔似係直接傳播嘅，因為舉個例子就係喺空姐嗰邊嗰個羣組咧，你由即係空姐第一個。去到佢第七、第八代傳播，其實個基因都冇變過嘅。咁即係話好大機會咧，呢、這、一個嘅即係女顧客咧，其實係未必俾嗰、那個售貨員係直接傳染嘅。調翻轉咧，佢似係一個即係、另一個源頭係俾佢傳染嘅。所以我哋就覺得，咦有機會佢會唔會係喺店鋪度有其他，因為即係嗰個店鋪其實都有其他確診嘅，即係陽性嘅倉鼠噶嘛，會唔會係另一邊箱佢係俾其他即係嘅動物去感染咧？咁呢個機會比較大啲。 嗯哼，其實咧講動物感染呢一個咧，即係都有人會調翻轉問嘅，點解即係從個基因排序上面睇嘅話，點解會係一定係由個動物傳俾人，而唔係人傳俾個動物嘅咧？咁呢啲咧，仲想繼續請教一下蕭傑恆教授嘅。一陣間9:30翻嚟，可唔可以再打俾你傾多一陣咧？ 可以啊， 好啊，多谢你。咁我哋先倾到呢度啊，翻嚟咧就继续会同阿萧杰恒去再倾嘅。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到系喺日葵楼嘅群组啦，翻嚟咧我哋就会再讲讲咧就系宠物群组方面嗰个传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对嘅时候咧，点样即系点样睇到佢哋个传染系由人传俾鼠啊，定系鼠传俾人嘅咧？ 这个问题我可能首先即系未从基因嗰方面先从嗰个流行病学嘅证据去睇啦。咁最初嗰个23岁个女售货员确诊嘅时间，咁又揾到店内有嘅铜锣湾店入边有仓鼠确诊，咁嗰个时刻其实真系冇办法去揾到系动物传闻或者人传动物嘅，因为嗰个售货员都病发咗一段时间，佢可能传俾个仓鼠。咁直到渔护处再揾到咧，就喺佢大埔仓入边有其他嘅环境样本或者仓鼠系确诊嘅时间咧，咁呢个就动物传人嘅机会就大啲啦，因为嗰个女售货员冇去过即系大埔。去到昨日就再多其他的地方，譬如話喺旺角啊，或者係元朗嗰邊嘅店鋪，其實佢都有啲倉鼠係即係陽性嘅。咁變相嚟講，就真係可能係有個病毒嘅，即係佢嘅感染咗個倉鼠嘅喺香港嗰度啦，有唔同嘅批次。咁睇翻基因嗰邊啦，嗱基因嗰邊咧就係嗰個旅售貨員同埋個顧客咧。其實個病毒基因都已經係都幾唔同嘅，我有四個唔同，我哋都覺得幾唔同噶啦。咁呢個亦都唔似係人傳人嘅，就啱啱講就譬如話空姐嗰邊或者最近呢個巴基坦婦女嗰邊嘅群組，無論係 BA2、BA1 都好啦，佢哋人傳人嘅話咧，佢哋嘅基因咧大致上係即係相同嘅。咁即係話其實佢哋應該唔係有一個 Delta 係喺個社區度人傳人，而係咧嗰個被感染嗰個人咧應該喺唔同嘅源頭被感染嘅。咁而家就即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可能性就應該係一啲動物傳落俾人啦。咁最大嘅嫌疑就係話而家有個尋日就揾咗一個中六生啦，即係讀聖若瑟中學嘅。咁佢都係帶住個 Delta 嘅即係變種病毒，佢都係 AY127 嘅。咁但係咧個病毒基因有同個售貨員同埋嗰個顧客咧又係爭好遠喎，今次仲爭成十幾個突變。咁即係代表咗乜嘢呢？就係、話其實嗰、那個即係 AY127 就代表咗其實有啲病毒喺一個源頭嚟嘅，即係我講係地理上可能其他國家嘅源頭。因為過往呢 Delta 分布咗咁耐呢，每個國家呢有自己獨立嘅亞型嘅，譬如之前印尼咁樣呢，佢就係 AY23 咁樣。咁 AY127 呢就主要喺巴基斯坦啦同埋啲嘅歐洲國家會見到嘅。咁即係話呢隻病毒呢最大嘅源頭可能係歐洲嘅國家。咁但係咧，都經過一輪嘅傳播，無論喺人又好，或者喺動物都好啦。咁其實已經就假設係倉鼠啦，可能每隻倉鼠咧，佢哋雖然帶住 AY127，但係佢哋自己嗰個突變嗰個圖樣咧，可能已經好唔同噶啦，形成到當佢傳俾人嘅時間咧，佢哋大家都係 AY127，但係佢哋各自各之間咧都有好多突變嘅唔同。 咁头先你讲到话咧，十七岁嘅呢个男嘅中学学生咁样咧，话佢嗰个嘅即系都系 AY27，但系咧个突变又唔同啦。其实佢呢个类似嘅基因排序有冇曾经喺香港度见到过嘅咧？咁 冇，佢同香港过往嘅输入个案仲差得再远啲。 嗯哼，咁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其实因为嗱，我哋睇翻呢一个同学仔佢嗰个嘅啲背景咧，佢又冇养任何宠物，亦都冇去过啲 tubos 咁，其实佢又有啲咩机会？即系佢又或者佢争成十几个突变，会唔会其实可能同头先我哋讲紧宠物店群组可能个即系相差都可能系好远，未必系同呢个群组有关系啦？睇唔睇到呢啲噶？ 嗱，當然絕對可能佢未必直接同呢一個嘅寵物個群組有關係啦，但因為佢都係帶住只 Delta AY127，咁就令到我哋覺得其實都係同一個即係國家嘅來源嚟嘅一個病毒嘅。咁其實佢感染有兩個可能性啦，第一就係雖然佢冇養啦，但係佢喺可能呢段時間有冇即係接觸嗰啲動物，可能佢唔記得咗，或者佢即係佢同啲朋友玩嘅時間一齊玩嗰啲動物，佢唔記得咗，又或者佢。相識嘅朋友或者係嘅屋企人入邊，佢有冇養過呢啲咁嘅倉鼠都未知道，咁所以都要睇住咧佢呢幾日啦，佢嘅密切接觸者啊，或者佢個其他嗰啲同學啊，有冇確診嗰樣嘢，先可以了解曬成個傳播途徑。我自己覺得就其實佢都係因為都係 Delta 即係AY127啦，其實可能都係同今次呢一個群組係相關嘅，只不過佢唔係直接即係由嗰個女顧客。或者是女售貨員去傳染咁解嘅。 最後咧想問一下，即係而家我哋成個疫情咧，即係都見到好多地方都喺度爆緊啦。咁其實我哋譬如喺個案追蹤嘅速度上面，可唔可以話追唔追得上個傳播嘅速度咧？即係若然我哋真係追唔切嘅話，咁除咗動態清零啦，我哋不嬲想做嘅嘢啦，其實仲有冇其他嘅選項可以做咧？ 嗱，而家其實講翻今日嗰個形勢咧，即係根據翻基因排序或者流行病 病學嘅資料啦。我哋遇到咩問題呢？就係兩個望月樓嗰邊同埋北角空姐嗰邊咧，好似暫時就靜咗啦，但係都未過14日啦，都唔知道有冇其他個案出現啦。咁但係而家就新增咗兩條嘅即係傳播鏈啦。第一條就係即係喺九龍西區有個 BA2， 即係 Omicron BA2 嘅一個流傳啦，而佢流傳嗰個範圍亦都幾廣泛啦，真係好似成個九龍西區，唔知道佢會唔會再去其他區份啦。咁呢個就真喺追蹤方面係非常之困難，因為佢已經有好多條即係不明嘅源頭噶啦，已經。咁第二個咧就係、是Delta A1127嗰邊啦，有機會係同動物相關啦。咁呢一個更加即係難追蹤，就係因為都未知道。他們有哪些人接觸過的動物，因為初步確診裡面譬如說香港仔那個有個個案其實他都是 Delta 的， 是咁啊，可能咧即系就線路上面咧就接駁阿蕭教授咧，佢就暫時斷咗啦。咁不如咧，我哋轉一轉咧，關心一下喺日葵樓方面嗰個狀況先啦，睇下有冇機會再揾翻蕭教授同我哋傾啊。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葵青區議會嘅葵興選區議員梁志成喺度啊。早晨啊，梁志成。 喂，早晨啊，主持。 早晨啊，点啊？寻日咧见到即系阿教授佢哋出嚟讲到话喺日葵楼嗰个嘅状况，好似都相当严峻下。其实而家周围啲街坊嗰啲有冇话担心，有冇同你反映咧？ 都有噶。琴日其實一路上都跟進到晚上12點。呢家咧就所知咧就個檢測站已經開咗啦。咁但係咧仲有因為佢好似嗰個帶菌者咧都去過另外有兩座嘅，就千葵同埋六葵。咁嗰度咧有一部分啲居民咧都要進行一個強測咯嚇。 咁而家譬如講緊即係因為咧，尋日嗰個講法咧就話強檢咗跟住咧就其實未需要知道結果咧，其實就即係暫時可以先行離開，跟住就之後下日翻嚟咧又再繼續去檢測啦咁樣。咁其實喺附近啲居民即係或者真係日葵樓嘅居民啊，佢哋自己個睇法係點樣？有冇同你傾啊？ 佢哋都係較為有少少人心惶惶嘅。 哦， 咁其實係啊，我都揾咗佢哋啲嗰部分啲街坊啊。咁依家暫時咧就全棟日葵樓嗰啲街坊咧都戴曬手帶噶啦。咁啊出外就 OK 嘅，咁翻到去咧就要進行一個強檢咯。 但我留意到其實就除了日葵樓真的在葵涌村的範圍之外，昨日教授他就都袁國勇特別都有提到，就說其實他跟著就是有拎到，如果真的就是 BA.2 的話那個個案，如果是他真的把垃圾拎了去譬如北河街附近那些街那裡賣，那這裡都就是可能他追蹤工作是更加之難的，這一方面又有沒有街坊可能跟你即反映那個擔憂在這 裡？街坊有其實有些不滿的，他們就覺得呢就在屋處裏面那個保安啊和那個清潔之下，為何會容許到外人入了去里边啊，垃圾房去检查啲物品咧，咁呢样嘢有好多街坊都不满，所以我琴晚咧都有接触葵涌村嗰啲互助委员会个别嘅主席啊，咁都同我哋讲咧，就叫你都出翻张通告啦，劝住啲街坊咧，就大家就唔好互动住啦，咁保安嗰方面咧就一定要系即系除咗系自己自住嗰座樓宇嘅街坊之外，所有外訪咧都要拒絕。咁當然啦，呢個係較為可以即時做到嘅功夫。咁但係咧，最終嚟講咧，都希望咧就房署嗰方面咧，真係要把關做得好咯。尤其是喺嗰、那個保安嗰方面，就暫時我諗咧，尤其是呢三日啦，因為佢話要睇一睇日葵嗰個情況，咁我估最重要呢三日就真係要把關得好嚴啦，就唔好俾啲外訪人士就入去唔同嘅樓宇度咯。 系啦，我见到有一啲嘅居民咧，接受访问嗰阵讲话，村入边咧嗰个卫生情况，咁都有啲乱抛垃圾啊，又有啲人喺公园度聚集啊，或者戴口罩戴得唔好啊，甚至乎冇戴啊咁样啦。其实你嘅观察咧，有冇见到呢啲嘅状况喺度发生啊？ 有啊，多数啲有啲上咗年纪啲长者就捉棋啦，咁有啲真系冇戴口罩或者吸烟啊，随地吐痰咁样。呢个亦都系一个卫生问题。咁其實尤其是喺呢幾日嘅話咧，都有可能都需要警方嗰方面會唔會再加強 去做一个检控啊，或者驱散嘅工作咯。 嗯，而家有冇话可能要喺日葵楼或者附近咧，成个葵涌村咧，要加强啲清洁消毒咧？同埋，因为咧，我留意到其实同即系嗰清洁工咧，有好多都系列咗做密切接触者啊。其实佢哋好多都系要系强检噶，即系真系要检疫噶。咁而家系够唔够人啦去做呢啲清洁消毒啊？ 暂时就睇下清洁公司会唔会调派外边啲人啦。但以我所知咧，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咧。佢哋都從事保安，就喺第二啲村嘅。有啲聽講話就喺都喺葵青嗰啲村嗰度做保安啊。咁今日咧就知道咧，佢哋都係唔可以翻去佢哋個工作地方住嘅。咁相信咧又應該要睇個嗰個測試結果係點樣樣，先至會可以翻去工作崗位嚇。 好啊，咁啊，睇嚟呢个都要继续跟进住啦。唔该晒你，梁志成，听到呢度先。梁志成咧就系葵青区嘅区议员嚟噶。咁头先咧就系、是，头先同理大嘅萧杰恒教授咧就倾到啊，就话喺最尾咧个追踪工作方面咧，而家暂时就特别要留意啦，就系、是、喺九龙西方面嘅 BA.2 啦，同埋咧 Delta 另外呢一个传播链噶。咁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跟进呢一个嘅话题嘅。不过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讲下其他话题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深夜读咗固有嘅散文，李国威嘅《只有今生》，因为怀念，所以我攞出呢本小说。嗰阵时，李国威同我哋几位朋友都喺博弈工作，而家佢离开已经40多年啦。我哋一同工作嘅出版社。亦都结束咗啦，所有嘅一切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佢写嘅文字，我哋朋友之中无人能及。究竟佢嘅文字系点样嘅呢？ 我坐喺一个唔系家嘅地方，可能系一间咖啡室，亦都可能系一间酒吧。街外正下着雨，雨嘅清凉，雨嘅恍惚，雨嘅无丝若有丝，都嚟到我心上面。桌上有一杯啤酒，我就系咁样寂寞地饮，但系都冇寂寞嘅感觉。20多年嚟，我亦都从来冇离开过佢。从湾仔到深水埗，从深水埗到长洲，从长洲到青山，我住喺嗰度，佢都牢牢咁样紧贴住我。随遇而喜，随遇而悲，有时候又系悲喜难分。酒喺我嘅血液之中流动。变成了一种好有诗意的节奏，酒任我召唤，比雨来得容易。年深日久，酒血交融，我和酒大概是永远不会分离的。让不喜欢酒或者不知道酒为何物的人来评论，我显然是中毒了。街外正下着雨，我坐在一个不是家的地方，寂寞地饮着酒。雨和酒在我的体内流动，我拿出了纸，又想写些什么，我可以这样写，我还可以再饮一杯酒，和你燃烧生命的热情。我亦都可以这样写，酒还要再饮一杯，和我遗忘生命的热情。 编者这样介绍他的作品，只有今生是李国威第一本清新俊咏的散文式小说，每一篇都是他生命的重要片段，每一个片段都是他今生的记录。阅读《只有今生》，认识一位早逝的年轻作家，一位极具才气的作家，文字在他手中可以说别有一种味道，美丽而哀愁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今生》，作者李国威，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喺做千禧年代啊！嗱，寻日咧见到立法会啊就通过咗一个关于加强规管外佣中介嘅议员议案，咁究竟讲咩嘅咧？我哋揾嚟提出呢个议案嘅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啊，早晨，陈家培。 早晨，主。 早晨啊，你好啊，陈家培。 咁啊，陳家佩咧個電話唔知係咪收得唔係幾好喎，好似未聽到佢嘅聲音。咁但係頭先咧，即係係啊，而家聽到啦， 好啲， 好啲啦，聽到你講啦。咁啊，最主要想問翻咧，頭先講到嗰個要加強規管外佣中介嘅個議案咧，而家係留意到即係呢方面出咗啲咩問題啊？ 其實我哋即係好多家庭都好需要我哋嘅外佣姐姐幫手啦。咁啊，外佣姐姐其實喺香港都已經服務超過四十幾年嘅歷史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喺八十年代初嘅時候咧，就已經訂立咗有一張叫做標準嘅僱傭合約嘅。咁啊，但係呢張標準嘅僱傭合約咧，即係其實沿用咗成四十年咧，一路都係冇更新過嘅。咁所以入邊有好多條款咧，可能即係有好多僱主都覺得咧嗰個保障唔係好足夠嘅。咁啊，尤其是其實呢幾年都有好多新聞啦，我諗新聞報導出嚟嗰啲咧，都係一啲冰山一角嘅 case 嘅，有好多都即係我哋自己嚇朋友聽朋友講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case 係的而且確有即係當然有大部分嘅工人姐姐同我哋都係打成一片，都係我哋屋企人咁樣嘅。咁但係有少部分咧，係可能聽咗一啲外佣中介嘅一啲教唆咧，就話啊，不如你試下咩啦，跳工啦咁樣。咁跳工我幫你揾個，尤其是你呢兩年係特別嚴重啦，跳工就嚇幫你揾份高啲嘅薪水，又或者係舒服啲嘅，唔使湊小朋友嘅，淨係湊只窩窩嘅咋咁樣。咁就搞到一啲外佣咧，可能即係誤信咗呢一啲嘅不良中介啦，而翻到屋企咧就可能即係有一啲搏炒啊，又或者係總之你炒咗我咧，我就可以去跳一個新嘅轉一個新嘅環境啦咁樣。咁但係尤其是即係呢兩年嗰個疫情嘅關係啦，咁有好多即係菲律賓或者係印尼嘅姐姐都即係滯留咗，就算有 visa， 但係都滯留咗喺佢哋個國家嗰度，未能夠嚟到香港嘅，咁啊搞到我哋即係喺香港本地咧，亦都係不時有一啲即係。叫做出高價，價高者得咁樣叫啲姐姐走嘅情況咧，呢兩年都見到係加劇咗。咁所以我哋其實咧，舊年亦都係揾個入境處揾個勞福局嗰邊去表達咗呢一個問題。咁雖然佢哋係有去執法嘅，咁但係咧佢哋始終係即係嗰個 message 係去唔到個姐姐度，個姐姐係可能真係做咗呢一個搏炒啦。跳咗工啦之後簽唔到證啦，佢先至知道個後果係啊，原來我即係簽唔到證要俾人遣返返去啦，咁嚴重嘅。佢哋走嘅時候呢係即係滿懷希望，以為係真係可以賺多啲錢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有呢個必要呢，喺呢一個中介入面去做一啲即係做一啲把關囉。因為其實而家做一個中介係冇任何嘅門檻嘅，只需要你係香港永久性居民，你滿咗18歲，你冇任何虐待兒童嘅記錄咧，你就可以做一個僱傭中介噶啦。 嗯，係啦。咁但係呢度譬如要求要喺中介方面要做個把關，其實實際上具體嚟講，可以要求佢即係點樣把關咧？佢哋可能都係會繼續有機會推介啲姐姐去一啲比較叫做可能薪高糧準啲嘅地方，都會出現㗎係嘛？點樣實際具體做啊？ 嗱，我見到而家咧，即係入境處同埋勞福局咧，佢哋有好多，即係佢哋琴日講咗一系列嘅措施咧，都係喺都係即係執法方面嘅，都係喺個後邊，即係發生咗之後睇下點樣執法。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喺個源頭嗰度。譬如頭先我講到，如果而家要做一個外佣嘅中介係咁簡單，即係攞張 BR 咁簡單嘅話，點解即係唔可以？即係要佢哋可能考一啲，譬如評核試啊，或者係上一啲訓練課程啊，起碼佢認識咗僱傭條例係乜嘢，先至去做一個即係僱傭中介嘅公司啊嘛，係咪先？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即係可能係良莠不齊嘅原因，就係因為你係人，即係頭先我講過啲條件咧，都可以去開一間僱傭中介公司，只需要即係你甚至唔需要同領事館攞一個什麼牌照嘅，你喺香港攞個 BR， 你做一個艇仔公司，跟住你就去拍一啲叫做大牌有領事館牌照嘅公司，問佢哋攞咗一啲工人姐姐咧，咁你就可以喺度大肆宣傳話啊，我有大量嘅姐姐供應啊，齊全資料啊，非常之高質素啊，咁樣咁就去即係。 招引一啲雇主過嚟做一啲面試啦。咁啊好多時候其實我哋聽到一啲 case 就係、是、佢可能會同你講，總之你見到你啱為止啦咁樣。但係事實上咧就係、是、可能你第一個姐姐唔啱。第二個姐姐唔啱，第三個姐姐基本上就你嗰嚿錢就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咧就 即係可能而家要喺嗰個中介嗰度咧，唔係淨係攞個商業登記咁簡單，可能咧要考一下牌咧，要做一個把關先得啦。今日傾到呢度先啦。